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1月19日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6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受大雾影响，首环高速北京界双向、京沪高速大洋房北京界全线双向封闭。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参加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的外国选手新检测出一例阳性。 石家庄两地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 天津首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地铁快速推进。 河北2021年12月1号开始，河北将会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国内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践行绿色骑行，单月累计降碳约10吨。 另外关注国际电讯，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多国疫情告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纷纷创下去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日本宣布从本月26号起将放宽边境口岸每天入境人数限制。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高度评价中国为冰雪运动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当科技遇上国粹，京剧大师梅兰芳再现舞台。 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6集，雪游龙为急速飞驰提供全方位保障。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首先我们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在北京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当中，一名前来参赛的外国运动员核酸检测呈阳性。 赵卫东说，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16号接到北京市延庆区疾控中心报告，一名来华参加雪橇国际训练周和雪橇世界杯的外籍运动员在每日例行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被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也按照防疫手册的相关要求，将这名运动员转至隔离设施进行医学观察。 据了解，这名外籍运动员为此前确诊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之一。测试赛举办期间，将会有2000多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陆续来华。目前测试赛进程过半，各项防疫措施和安排都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和证明。 11月17号，北京西城区启动3到6岁幼儿新冠疫苗接种工作。18号开始，西城区开设6个社会接种点，专场为幼儿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进行入园接种，已经完成3000名3到6岁幼儿接种新冠疫苗。今天西城区计划接种的幼儿超过5000名，预计到11月21日，西城区将完成3到6岁幼儿第一针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昨天，科兴中维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新冠疫苗加强针在各地广泛施打，科兴方面也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调度和要求，保障疫苗的生产，有充足的产品供应加强针和未成年组施打。 科兴中维在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内建有 23.5 万平方米疫苗研发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天赋厂区、永大厂区和祥瑞厂区三大主厂区，已建设投产三个原液车间及三个制剂车间。目前制剂车间共包含24条半成品分装线、24条成品分装线，新冠疫苗总体的年产能力将超20亿剂。 科兴中维的副总经理连小娟透露，科兴中维已经向全球供应了22亿剂新冠疫苗，其中有13亿剂供应国内市场，另外9亿剂供应的是国际市场。对于当前各地施打的加强针，科兴正在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调度和要求，保障疫苗的生产，有充足的产品来供应加强针和未成年人的疫苗接种。 据河北省卫健委昨天消息，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自2021年11月18号起，石家庄市深泽县河庄村和西河村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目前，河北省新集市小庄乡、小张北宋片区仍为高风险地区，河北省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再来关注河南，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经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自2021年11月19号零时起，将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办事处银基王朝四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11月18号下午，河南周口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发生以后，周口实验中学全体师生家长居家隔离。根据疫情发展，11月8号晚，该校9年级17个班的846名同学连夜紧急闭环转运至周口市其他8个区县区市进行集中隔离，各班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陪同学生隔离，以便及时了解学生生活和心理状况。 17号，外县集中隔离的实验中学学生经过双采双检，专家综合研判评估，解除了集中隔离。18号下午已经全部平安回家。而据了解，这些学生回到扶沟以后，还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居家隔离。 随着冬季来临，防控压力继续加大，下一步防疫怎么做？目前我国疫情形势又如何？动态清零政策是否要坚持？央视记者专访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吴良友表示，从全国层面看，应该是趋势向好，多数地方进入到扫尾的阶段。那么像大连前两天疫情还比较严重的地方，也进入了个位数病例增长的阶段，所以我们判断本轮疫情近期内就会有一个收尾的过程。 上一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2亿5千万，一些国家新增确诊病例数接近或者是超过了此前的高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除此之外，吴良友表示，一些地区外防输入方面的一些漏洞也是造成本轮疫情的重要原因。下一步，国家卫健委也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来共同加强培训和演练，提高这些部门应对疫情防控的实战能力，防止疫情进一步输入和传播。 记者18号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8号起将陆续恢复管内兰州、银川等地至上海、广州等地方向列车共计39对。据了解，自11月18号起至21号，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将陆续恢复开行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昌、西安、重庆等方向的列车。 铁路部门同时提醒，疫情仍然没有结束，防控不可大意。旅客出行过程当中应该全程佩戴口罩，积极配合铁路部门落实站车的防疫要求，共同维护安全健康的旅行环境。 11月18号，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11月17号晚，滨海新区发现一名重点地区反滨海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接到报告后，滨海新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报告市疫情防控指挥办及市疾控中心，并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相关人员和场所进行管控及采样检测。 18号凌晨经茂名市疾控中心复采复检，检测结果均为新冠病毒核酸阴性。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雾霾天气。区域扩散条件不利，叠加弱偏北风的吹拂，北京市昨天平均处于中度污染当中。傍晚时分，朝阳、通州、昌平、密云、怀柔五区都达到了重度污染。昨天夜间，北京市受到了低压控制，偏南风，扩散不利条件维持，北京市平均中度污染，部分站点短时间重度污染。 今天北京市受东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所改善，预计空气质量至轻度污染。后天也就是本周六，地面转为均压场，预计还会发生一次污染回流，预计空气质量为三级轻度污染。一直到本周日，随着扩散条件的持续改善，北京市空气质量将转为优良。 本周末京城将会再迎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气温将会下降超过10摄氏度。这一次寒潮虽然威力不及上一次，但是它的实力也不容小觑，请市民朋友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 天津市气象台于昨天21时10分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大雾红色预警信号。天津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北辰区、东里区、津南区、西青区、滨海新区等地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米的强浓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再来看一下河北方面，河北省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48分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今天早晨，秦皇岛南部、唐山、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东部都有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将会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小于50米，提示各位注意防范。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起北京地铁昌平线将调整首末班车时间，同时 S1 线将优化高峰列车间隔及单程运行时间，满足乘客出行的需求。这次调整后，地铁昌平线的昌平西山口站开往西二旗方向首班车将提前25分钟，提前到早5点19分，朱辛庄站开往西二旗方向首班车提前32分钟，提前到早5点04分，同时西二旗站开往昌平西山口方向首班车提前23分钟，提前到早5点23分，西二旗站开往朱辛庄方向半程末班车延后7分钟，延后到晚11点39分。 此外， S1 线早高峰列车最小间隔缩短20秒，由5分30秒缩短至5分10秒，运力将会提高 6.5%。晚高峰列车最小间隔缩短30秒，由6分30秒缩短到了6分，运力提高 8.3%。金安桥站往返石场站全程运行时间分别缩短到15分28秒和16分04秒。 天津方面，日前由中交一公司、八公司承建的天津地铁11号线中心医院站开工，这标志着11号线延长工程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项目是由中国交建与天津市合作打造的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大项目，也是天津市首批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运作的新建地铁项目，建设期4年，运营期26年。 该模式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激活了社会投资活力，改善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为加速推进轨道上的京津冀提供了新的借鉴。项目西起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站，东至东丽六经路站，全长 22.6 公里，有望明年年底实现全线贯通，远期客流量将会达到每天87万人次。 项目覆盖天津重点发展地区，是实现将中心城区与海河中心中游地区有效连通的重要通道，建成后可以缓解天津城市核心区交通紧张状况，改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带动周边及天津市的文化、商贸等旅游事业的发展，同时将对实现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的快速便捷联系，以及促进海河中游地区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昨天，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在天津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建造的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车辆顺利完成组装、静态调试工作，在天津港保税区成功下线。 这也标志着地铁六号线二期距正式通车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天津地铁六号线二期为轨道交通装备领域高端智能化项目，本次下线的车辆是一辆以智能、绿色、安全、舒适为理念进行设计制造的智慧地铁列车，其利用国内顶尖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采用轻量化 A 型铝合金车体，是天津首列本地化生产制造的无人驾驶地铁。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公布。“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将认定100家市级两业融合试点企业和20家两业融合试点园区，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大家看到对面这一套呢，就是我们整个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相当于大脑，就是指挥所有列车什么时候开、开多快、到哪里停。 在位于丰台区的中国通号研究设计院集团的实验室，参观者可以坐在模拟舱，身临其境体验驾驶高铁，还可以在全球仿真规模最大的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实验室中了解到最新的前沿技术。中国通号研究设计院集团副总经理刘岭介绍说， 当前在用的这个高铁的这个系统技术，那么有90%以上是中国通号参与建设或者提供核心技术装备的。随着今年这个9月份呢，我们申请这个获批的国家发改委的两业融合试点之后，重点打造4个平台。通过这4个平台的建设呢，我们更好地带动相关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来支撑我们重大工程建设的需求。 不仅是企业，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是本市首批成为国家两业融合的示范园区。区内有新冠疫苗的主力生产企业科兴中维。2020年，企业重点由研发转为研发加先进制造后，得益于政府一企一策的扶持，依托科技服务，在生物医药基地迅速落地高精尖产业基地，短时间内释放所有产能，保障全球疫苗接种需求。根据最新发布的规划，十四五时期，北京将大力实施高端领军人才培育，加快两业融合试点建设，具体提出了100多项措施。根据规划，到2025年，北京现代服务业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70%左右，服务贸易规模超过1.3万亿元。 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市近日制定的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商品消费提档升级工作配套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北京将利用5年的时间推进63项重点任务，实现商品消费提档升级。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实施方案分期制定了63项重点任务，围绕消费新地标打造、消费品牌矩阵培养和现代流通体系优化升级3个方面展开。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介绍说，王府井、前门大石栏、西单商圈、国贸、新首钢等将被打造为消费新地标。 培育消费品牌矩阵方面有26项，集聚优质品牌首店首发，推动老字号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鼓励餐饮加文化、餐饮加科技等新模式发展，带动。 另外还将优化升级现代流通体系，鼓励发展末端配送新模式，积极争取国家免税店创新政策在北京先行先试等。 培育消费品牌矩阵方面有26项，集聚优质品牌首店首发，推动老字号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鼓励餐饮加文化、餐饮加科技等新模式发展。 围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延庆区将以长城、世园、冬奥构成1轴4带多点的消费空间布局。另外，平谷区表示，力争到2025年将培育形成2到3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旗舰展会，3到5个农事、节事、赛事品牌，旅游休闲消费占全区总消费的比重达到30%左右。而密云区将打造生态加区域国际消费中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正式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北京经开区也将会加快推进科技文化融合产业发展，逐步建成以高清视听、游戏电竞产业为主导、数字创意、文化装备生产等产业齐头并进的千亿量级数字型科文融合产业集群。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梳理了“十四五”时期经开区力争落地可行的30项重点任务，还设定了一批惠及百姓的硬杠杠，比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实现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筑面积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10%以上，建设集图书馆、音乐厅、剧院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等。另外，规划设定了5个特色区的发展方向，比如打造全国科文融合产业样板区，做强高新视听、游戏电竞主业，将支持龙头企业布局 mini LED、micro LED 等新一代显示技术，以及 VR、AR 等新型显示产业领域，推动超高清、柔性显示、量子点等技术国产化突破以及规模应用，推动 8K 显示芯片设计制造、4K、8K 超高清设备等高端设备制造落地发展。另外，近期经开区将组织专业考古发掘团队深入亦庄新城，开启为期3个月的亦庄新城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面摸排地上不可移动文物遗迹。数据显示，经开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突破4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00亿，增速超过30%，产业规模位列全市第6，单个企业贡献值是全市平均水平的3倍，力争到2025年末，经开区文化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 天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不断创新守信激励场景，让守信者享受更多红利。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周红玲干了6年多的家具销售，最近遇上了个小纠纷，顾客质疑柜子颜色与样品有色差，但是合同里没有约定这个细节，周红玲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最近河西区推出了新的服务，为获评诚信5星的商户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公证等服务，援助律师来了之后帮他和顾客调解成功，并补充增加了合同条款，避免这类问题再发生。周红玲享受到的这些服务其实是天津在推行信一家系列便民惠企场景中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现在周红玲所在的诚信示范园里有35家商户跟他一样，在市场监管、税务、消防等职能部门的多次联合检查中，因为合规经营被纳入激励名单，享受行政审批马上办、金融贷款等多项服务。对于诚信经营户，商场也会给予房租减免等优惠。加速更多的信一家场景落地，让享受信用红利的主体从企业扩展到个人。前不久，滨海新区成功入选全国第3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孟庆之是开发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部的负责人，他在招聘启事里新加了一条住宿福利。根据信一家公寓政策，信用良好的企业员工在入住白领公寓时可以享受到租金优惠。 如果符合这些劳动奖项呢，还能减免押金和打八折的优惠政策，我们也有招聘的优势，这样的话员工也能享受这些福利。 接下来再来关注电价政策。据天津市发改委网站11月17号消息，天津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征求意见稿，天津根据电力系统的复合特性、可再生能源发展、系统调节能力以及电力供需状况等实际情况，将峰谷时段优化。 天津市拟将工商业峰谷时段电价浮动比例调整为4:1，即高峰电价在平时段电价的基础上上浮60%，低谷电价在平时段电价基础上下浮60%，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20%。农业用电峰谷分时价差、居民煤改电采暖峰谷价格政策暂不做调整。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近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以更好引导用户削峰填谷，改善电力供需状况，促进新能源消纳。河北工商业电力用户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实施范围暂按现行的有关规定执行，即电网企业供电营业区域内的工商业电力用户均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其中呢，对于两部制工业用户和受电压变电压容量在100千伏安及以上的单一制用户，实行尖峰电价。该通知自2021年12月1日起实行。 城市建设方面，昨天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第1块吊装钢结构到位，项目整体钢结构施工从此全面展开。 作为中国亚洲杯筹办进程的重要环节，工体改造复建项目将严格按照2022年年底竣工的交付日期完成推进，确保中国亚洲杯顺利开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工人体育场本次改造复建新增加的全新罩棚，融合光伏发电技术，将太阳能电池组件等电子元器件组成的发电系统以百叶形式整合在罩棚框架上。中赫工体结构工程师牛奔介绍说， 罩棚呢，作为现代专业足球场的标配，可以极大的提升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办赛能力以及观众的观赛体验，满足承办亚洲杯以及未来更高等级国际足球赛事的要求。 传统外观现代场馆作为本次工体改造的指导方针，在罩棚的设计上同样得到了体现。 新的罩棚上呢，我们设置了幕墙系统，这个幕墙呢有融雪、排水、隔音、降噪、采光、照明等各个功能。罩棚的设计呢也预留了未来设置环形 LED 屏幕以及灯光秀的条件。 对于工体罩棚的造型，中赫工体副总经理、工程负责人宋鹏说，工体罩棚钢结构部件个个都是大家伙，外侧竖拉环单个部件重量16吨，镜像梁单根重量57吨，当天吊装的受压环部件更是重达200吨以上。改造后的工人体育场将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足球场，并作为2023年亚洲杯开闭幕式及决赛场地，还将从城市地标、文体名片、活力中心多方面打造差异化定位和竞争优势。 目前呢，我们整体的进度，体育场的主体结构已经达到了 75%， 确保今年12月份能够达到主体结构的封顶。 近日，北京石景山区富石路冬奥大道夜景照明工程全线开启，总长 9.6 公里的冬奥大道安装了 5.3 万套节能 LED 灯具，在夜空当中形成玉如意造型，有效提升了北京冬奥组委和冬奥场馆周边的景观品质，为道路沿线居民夜间出行也带来便利。同时，石景山区对于富石路两侧花语公园、杨庄西绿地还有西现代城绿地空间进行了观景照明提升，既满足市民的夜晚游赏安全需求，同时又营造出舒适安全和静谧的夜间活动氛围。 来关注医疗方面，近日记者从河北张家口市政府新闻办获悉，目前张家口市9家医院与北京11家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自2015年以来，京、医、张三方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京张医疗合作成果日益凸显，冬奥医疗保障能力不断提升，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在北京医院的帮助下，合作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也有了大幅提升。 北京的专家到张家口市工作，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专家的优质服务，一定程度上也分流了到京就诊的病人，疏解了北京接诊压力。合作几年以来，减少进京就诊患者达到了30万多人次。 再来关注经济，今天首批八家公募基金旗下的北交所主题基金陆续开始发售，最低一元认购，每只产品五个亿限购，总共40亿元限额。需要提醒的是，首批北交所主题基金以封闭期和开放期滚动的方式运作，且不上市交易。首个封闭期为两年，在封闭期内不办理赎回业务，投资者需要注意资金的流动性安排。 北京互联网法院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并且在昨天召开了新闻通报会，对外公布第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六项重点举措落地成效。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借助短视频短平快的传播穿透力，创新推出民法典普法短视频专栏节目，总观看量近1200万人次。 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长明通报，目前法院在9月份发布的第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六项重点举措，涉及完善在线智慧诉讼服务、创新普法宣传方式、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等，已全部实现落地。张连勇法官所在的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为加强在线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及时组织调研，总结归纳案件，制定了通用举证指引、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举证指引等，来引导当事人规范参与诉讼，合法提出证据，提高了案件审结效率。张连勇告诉记者， 尤其是我们最近双十一背景下，结合呢审理的关于消费者维权的案件，商家的欺诈行为，我们支持了专门赔偿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我们也进行普法宣传的工作，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通报会上，北京互联网法院再次公布七项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其中就包括将实施案款精细化管理。执行局法官熊志刚表示， 互联网法院依托了电子诉讼平台，实现了100%的全流程的线上执行，这里面就包括案款的发还。我们每笔案款的发还时间从传统的5分钟，现在压缩到了20秒。从我们整个案款发还收款到发还的时间平均时长压缩到了2.1天啊，我们想要把这些经验以及这种信息化的手段的应用形成机制，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实到位。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3D热点。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介绍，11月1号至春节前，北京市全面启动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北京市各区直至街乡镇相关部门今天共同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统一执法日活动。当天，北京市共出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1840人次，检查1350家用人单位，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31份。 此次专项行动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其他欠薪易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点，目标是在2022年春节之前全部办结查实的欠薪问题，让被欠薪的农民工能够及时拿到应得工资返乡过年。 专项行动期间将采取10项措施严防妥处欠薪问题，其中包括对发现的欠薪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对可能涉及恶意欠薪的，依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规定，依法查询相关单位、金融账户和相关当事人房产车辆情况，对逾期不改的依法严肃惩处，对查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行动还将强化根治欠薪社会政策，公布一批欠薪违法行为黑名单企业，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曝光，开展失信联合惩戒。 今年以来，北京市不断推动拖欠工资问题，主动治理，未诉先办。1月份到10月份，北京市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4135件，共为9514名农民工追回了工资1.59亿元。 科技发展不应让老年群体掉队，而最新调研显示，40%多的老人曾遇到过使用网站或 APP 时感到界面复杂、找不到使用诀窍等困难。记者昨天获悉，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专班办公室、北京市政务服务局联合市通信管理局印发《北京市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专项实施方案》，共同加速开启智享养老的美好生活。 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推广绿色低碳出行理念，近期生态环境部机关职工率先摆脱以车代步，开展绿色骑行活动。活动一个月累计降碳约10吨，推动节能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10月，生态环境部职工工会正式发起绿色骑行活动。陆世泽是生态环境部大气司大气处处长，也是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他骑行上下班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发现很多新加入的同事在骑行里程数上常常后来居上，竟然碾压了他这个发起人。 就现在将近300人了，超出我们的想象。原来没想到，以为我们就拉个小队伍，就几个人玩会儿就行了。另一个方面呢，我是觉得在北京市的道路，整个骑行的环境比前些年确实好了很多。 这位平时制定政策的行家里手，希望用环保人的以身作则来推动大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因为机动车的排放啊，从大气环境这个污染的角度来说呢，贡献的占比越来越高。全国而言，对2.5%的贡献是在25%-30%左右的，北京的贡献更大，在50%以上。绿色出行对改善空气质量实际上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记者发现，在本月骑行里程排名榜上，核二司核电一处副处长吕爱玲位列第一。本月截至目前，他已经骑了772公里，每天单程通勤达30公里。早在去年，他就开始骑行通勤，这对他的健康改善显而易见。 最开始骑行的时候，我大概体重是86公斤，我弯腰系鞋带都很困难。骑了6个月以后，体重降了20斤，然后就心肺功能、四肢力量什么这些，整个精气神就不一样。我现在算了一下，骑自行车是最快的通勤方式。我坐地铁都要50几分钟，我骑自行车才40几分钟，开车要1个半小时，时间减少了，然后身体锻炼了，工作效率还高了，那为啥不骑呢？ 自开展骑行活动以来，生态环境部职工的私家车通行人次从16%下降到了不足10%。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南沿江城际铁路江阴至张家港段新型箱梁架设全部完工，标志着国内首条大规模采用40米千吨箱梁的高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40米千吨箱梁是中国高铁重大科研创新成果的工程化应用，可以减少更多的桥墩连接点，让高铁列车达到更高运行速度，发挥更高的技术优势。南沿江城际铁路全长278.5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长三角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年度第二次月食将于今天上演，专家介绍，这是一次几乎接近全食的偏食。我国大部分地区可以看到带食月出的景象，当月亮从东北偏北的地平线升起时，月食已经开始，天文爱好者可以看到月食过程的后半段。 虽然是月偏食，但是这次偏食的时分却是 0.978， 也就是说月亮直径的 97.8% 都进入了地影，非常接近月全食。加上本次月偏食持续时间较长，月食带覆盖了几乎所有人口密集的区域，同时又发生在了日落时分，所以如果天气晴好，非常适合观测。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1月18号20:48在宁夏银川市灵武市，北纬38度，东经106.27度，发生了4.0级地震，震源深度19千米。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北京时间23:27，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55,946例，达到2,5,487,065例；死亡病例增加了7,990例，达到512,712例。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近日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远程专访。他说，近日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释放了积极信号。事实证明，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实施的对华贸易政策是错误的，也不会成功。 拉米表示，回顾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很明显并未奏效，那是错误的做法。贸易数据显示，这种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孤立中国，我认为它不会成功。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出席俄外交部部务会扩大会议时表示，俄中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堪称21世纪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他强调，俄中两国将无视西方的挑唆，继续扩大双方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互动，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协调立场。 普京还说，俄方将会致力于同所有国家和地区伙伴发展互利建设性关系，将积极参与应对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和威胁。同时，俄方也支持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当中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多国新冠疫情告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纷纷创去年疫情爆发以来新高，更多国家收紧防疫措施或计划实施防疫新规。据世界卫生组织汇聚汇总数据，欧洲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七周增加，欧洲同时成为全球唯一新冠死亡病例持续增加的地区。 先来关注德国方面，德国疫情近期急剧反弹，17号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高，死亡病例累计超过 9.8 万例。总理默克尔当天再次呼吁民众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当地时间15号开始，德国柏林居民进入餐厅都需要检查疫苗接种情况。德国的卫生部门报告，16号全国大约 43.6 万人接种疫苗，创下了近三个月以来单日接种人数新高，其中大约30万人接种加强针。政府发言人说，这体现出许多民众意识到了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德国邻国奥地利同样疫情严峻，17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也创疫情以来新高。奥地利政府规定，15号起11岁以上未接种疫苗者，除上班、购物等必要活动外出，必要活动外不得外出。上周奥地利全国日均疫苗接种人数增至 7.3 万人左右，远超10月日均2万人的水平。 法国卫生部17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创下了8月25号以来的新高，迄今累计确诊已经达到733万例，累计死亡超过了 11.8 万例。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认为，政府可能不得不要求企业再次下令居家办公。 荷兰17号报告新增确诊也创疫情以来的新高，截至16号的7天新增感染人数较前7天猛增 48%。 为应对近期疫情反弹，荷兰13号起在全国恢复防疫限制措施，为期三周。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1月18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从本月的26号开始，将会放宽边境口岸每天入境人数的限制，从目前的3500人提高至5000人。 英国旅游局预测，2021年赴英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不但大大少于新冠疫情前，甚至比2020年防疫管控措施更严格时期还要少。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其他欧洲国家近年来逐渐放宽限制措施，旅游业开始回暖。英国虽然同样放宽管控，旅游业状况却持续恶化，引发不少反思。 英国虽然同样放宽了管控，它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迄今累计确诊已经超过了967万例，累计死亡超过 14.3 万例。观察人士认为，英国旅游业惨淡不只是因为疫情的冲击，还与该国食品、燃油等供应短缺以及脱欧等多重因素有关。随着英国脱欧，欧盟成员国和英国之间人员不再自由流动，欧盟公民赴英需要持护照申请签证等手续。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18号报道，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显示，2021年7月至9月期间，日本持续失业状态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月平均人数达到66万人，比2020年同期增加18万人。总务省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招聘减少等因素可能会导致长期失业状态的持续。 韩国18号如期举行了2022学年的高考，这是新冠疫情在韩国爆发以来的第二次高考。韩国通常是在11月第三个星期四举行高考，去年因为新冠疫情推迟了两周。韩国疾病管理厅18号通报，过去24小时新增了3292例确诊病例，刷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今年将近51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同比增加 3.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今年高考报名人数较去年增加，主要是因为医药类院校的扩招。韩国今年高考首次不分文理科，一天内共考五场，成绩定于12月10号公布。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正在位于延庆的中国国家雪橇集训队驻地考察的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福格利斯18号高度评价了中国为冰雪运动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示目前呢，国际雪橇联合会未来愿意继续和中国深入合作。这也是福格利斯就任 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之后第一次来中国考察访问。他表示，中国提出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让他印象深刻。他同时认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雪橇队已经建立起了优秀的团队，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教练之一，也是一支具有竞争力的队伍。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慧中表示，近年来，国际雪橇联合会的帮助下，中国年轻的雪橇运动员无论在竞技水平还是对该项目的认知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们已经准备好在北京冬奥会上将这项新兴的运动展现给大众。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即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这将是中国首次举办雪橇项目世界杯级别的赛事，也是运动员争取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的一站重要积分赛。 昨天，北京冬奥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技冬奥工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刘金泽的报道。 11月18号，北京冬奥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技冬奥工作。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把场馆规划等关键技术作为重点任务进行布局，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部署。首先一点便是科学办赛方面，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斌说。 那么在科学办赛方面，主要是围绕我们举办比赛所需要的场馆、赛道这方面的一些科学的设计，同时呢也加强包括在比赛期间的气象的精准预测保障、运行指挥的保障、医疗保障等等方面的一些技术支持，来提高我们办赛筹赛的整体水平。 在运动科技方面，围绕运动员技能优化、体能训练以及训练监控、高性能竞赛器材和服装等方面进行了部署，重点研发了科学训练方式方法以及装备，形成适合我国运动员生物特征和运动特点的高性能装备。在智慧观赛方面，围绕着 5G 加 8K、 云转播平台、 VR 观赛、智能语音服务等方面进行了任务部署， 主要是提升观赛的体验，来打造冬奥在转播和观赛过程当中的科技感、未来感。 奥运会除了赛场上争金夺银，也是世界媒体竞争的赛场。作为媒体记者主赛场的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主媒体中心，今年六月底完工，目前已交付 OBS 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使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二层呢也是有新闻发布厅，五大社、新华社就在我们二层。 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立东正在介绍的就是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主体项目，也就是北京冬奥会赛事的主媒体中心。主媒体中心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开工最晚、规模最大的新建项目。它的主体工程以钢结构为主，外幕墙则采用了特有的群鸟造型意象。张立东介绍， 外立面呢以搪瓷钢板群鸟造型展示出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个小三角呢，形如这个一个个小鸟。小鸟幕墙那个造型呢，也刚好利用了我汽车模具工艺，也相当于首个利用这种汽车模具制造这种幕墙外立面的一个尝试吧。干净整洁，而且耐久性特别高。 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是全球注册平面媒体以及转播商的赛事媒体总部。冬奥会期间预计将会接待3000多名文字以及摄影记者，以及大概12000名转播人员。这里是报道和转播北京冬奥会以及冬残奥会盛况的国际新闻编辑部以及电视信号的制作传输中心。届时，主媒体中心的服务人员不仅会有志愿者，还会有机器人，他们将会提供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 我们采取了这种导演机器人、消杀机器人、送餐送物机器人，还有清肺机器人，在这个整个场馆里边，我们服务媒体的是7×24小时。 张家口赛区全力冲刺涉奥配套工程建设。日前，冬奥会非注册 VIP 接待中心建设项目已经完工，即将交付试运营。来听河北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冬奥会非注册 VIP 接待中心建设项目位于张家口经济开发区核心地带，距张家口高铁站2公里、宁远机场8公里，交通环境便利。 2019年9月开工建设，占地80亩，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整体设计为新中式风格，融合北方生态、文化、园艺特色的建筑形态。 响应这个绿色办奥，大量使用这个绿色环保的材料。工程呢，现在已经全部完成，即将进入交付使用阶段。 非注册 VIP 接待中心建设项目拥有450间客房和多栋酒店式公寓，以及9间多功能会议厅。建成后将成为张家口赛区标杆性的接待中心，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全力服务冬奥会、冬残奥会非注册相关人员。赛后将重点承接国际高端会议，增强张家口旅游会展行业竞争力。 研究利用好冬奥会的遗产，把静开区打造成为冬奥会客厅、文化创意区、旅游集散地，来更多的考虑我们赛前、赛中、赛后这种可持续利润的问题。 18号，中国足协发布官方消息，决定由现任上海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水庆霞担任中国女子足球队主教练。足协公告称，中国足协主席办公会综合前期女足国家队主教练选聘工作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由现任上海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水庆霞担任中国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 VR 实验室，光场采集系统正在演示着一段传奇的画面内容。伴着京湖的悠扬声，三盏射灯依次点亮，26岁的梅兰芳手持折扇，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舞台中央。在北京理工大学虚拟的化身实验室里，数字梅兰芳在电脑屏幕当中登场。 展现在记者面前的是梅兰芳先生的孪生数字人。科研人员以26岁时的梅兰芳先生为原型，利用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位中国京剧大师进行复现。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研究员翁东东说，2020年，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共同发起该公益科研项目，打造可实时交互的京剧数字人。通过科技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碰撞，让京剧大师复现，更好地调动观众对京剧的好奇心，真正带人们走进京剧大师，了解中国国粹。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天津市金湾大剧院、中华剧院、红旗剧院、中国大戏院以及滨湖剧院暂停近期的有关演出以及活动。相关的票务处理方式为，如果购买了演出已经延期，那么观众可以凭借购买的演出原场次订单取票，并且按照新的演出日期入场来观看演出。如果不能够按照延期之后的演出时间观看演出的话，或者因为演出待定、取消等原因需要退票，那么观众可以在原购票渠道当中申请退票。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位于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被称为雪游龙。今年10月到11月，这里相继举办了5项雪车、钢架雪车和雪橇项目的测试活动，而场馆团队从制冰、科技和医疗保障等方面，为这项冬奥会速度最快的比赛项目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6集，雪游龙为极速飞驰提供全方位保障，由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采制。 飞驰的雪车穿行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这条被称为雪游龙的赛道上，犹如发出阵阵龙吟。这条赛道全长 1.9 公里，垂直落差超过121米，由16个倾斜度和角度各异的弯道组成，犹如一条蜿蜒盘桓的游龙，因而被称为雪游龙。雪车雪橇是冬奥会比赛中速度最快的项目，最高时速可超过130公里每小时，被称为冬季项目中的 F1 方程式赛车。这项追求极速的比赛对冰面的要求很高，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的制冰工作主要包括制冰、补冰、修冰和清扫4道工序。 赛道工程建设方北控京澳建设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陈海滨在谈到制冰标准时就打了一个比方， 冰面修得像婴儿的皮肤，摸得很顺滑，他们运动员就感觉就滑得很舒服。 雪车雪橇在滑行过程中可能造成冰面的损坏，比赛间隙分散在赛道各处的制冰师需要迅速地把冰面修补好。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后勤副主任李长洲表示， 这个冰呢硬度得适中，表面呢还得要顺滑，还不能有尘。 正是这样高标准的场馆建设和运行工作让雪游龙收获了多国运动员的好评。平昌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冠军来自奥地利的大卫·格莱舍尔说道， 我对赛道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运动员都喜欢在这里滑行，赛道的趣味性很强，也有一定的难度，它的整个构造很棒也很复杂，我们都被它的外观吸引住了，在这条赛道一定能够比出精彩的比赛。 同时科技应用也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冬奥赛事和测试赛提供了有力保障。延庆赛区赛场在起伏的群山中，在前往赛场的山路上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为了能实时监测到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从京礼高速版权服务区到延庆赛区核心区的高速路段沿途安装了众多自然灾害预报监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叫做微心装，它们集遥感远程监测和地面传感技术为一体，配合后台终端能够提前实时预警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为冬奥保障提供安全服务。目前延庆赛区冬奥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冬奥村智能人居工程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当中。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付强介绍，气象、交通、应急指挥等领域的科技成果在延庆赛区得到了广泛应用示范和推广。 现在共有18项科技冬奥项目在延庆顺利实施，真正实现了科技冬奥创新与我们产业的发展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针对雪车雪橇项目常见的受伤类型，延庆赛区制定了专项预案并进行了多次演练。而作为赛区定点医院的北医三院延庆医院建设了急症救治中心，在赛时为运动员和随行人员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医院执行院长周芳介绍， 主要发生的还是以膝关节的骨折和韧带损伤比较多，再严重的话那可能会有脑外伤啊、颌面部的外伤啊、脊柱脊髓的损伤，这些我们都做了预案，都做了准备，或者是多发伤，一个人伤好多处的。为此呢，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创伤中心啊，就是来解决这种多发伤的严重创伤的病人。 海坨山间卧游龙，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已经在2020年成功通过国际雪车雪橇联合会场地认证。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埃纳斯·福格利斯近期在延庆考察期间就对雪游龙的场馆和赛事组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也期待着北京冬奥会时雪车雪橇比赛能够在雪游龙上急速飞驰。 I was two times here in 2019。 我来过延庆两次，第一次是在2019年，当时这里只有赛道，没有其他的建筑，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惊喜。我认为这个场馆对所有雪橇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份很好的冬奥礼物。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志强、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和京云同步节目同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